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人们被城市的交通拥堵所困扰的时候，常会有人想，如果汽车能长翅膀飞起来该多好。空中出租车正在人们的构想当中，最近它来到了新加坡进行了测试。那么这次测试的情况怎么样？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作为测试地呢？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新加坡的媒体人进行介绍。另外，英国政府决定对该国的小费收取和发放制度进行调整，那么其中呢，涉及了服务员和商家的关键利益，新条款能否推动呢？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新加坡，人们常把做德事挂在嘴边，这让刚去的人呢不禁感到十分的迷惑。什么叫做德士呢？其实就是出租汽车 taxi， 当地呢音译成了德士。所以到了新加坡得赶快入乡随俗，改口把出租车说成德士。而最近呢，在新加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空中出租车测试。最近一家德国的无人机测试公司，他们要实现一个自动为城市上空来解决交通方案的飞行计程机，企图来解决都市里越来越严重的交通问题。新加坡媒体最近呢就以空中德士进行测试为题进行了报道。那么这辆空中出租飞机，也就是空中德士，在新加坡的测试结果怎么样？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作为他们的首个测试地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我们做介绍。 相信很多的这个城市都碰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交通阻塞。哎呀，每天到这个上班的高峰期啊，或者是下班的顶尖的时刻啊，堵车啊，真的是烦啊。可是呢，在新加坡可能有希望在亚洲国家里面率先突破这个问题，用空中德士啊，这个想法并不是天方夜谭。目前呢，已经有德国的一家无人机的开发公司打算以新加坡为基地开发无人驾驶的空中德士了。无人驾驶，对，没有人驾驶的。这间德国的无人机开发公司叫做 Volkocopter， 这家公司曾经在去年9月成功的进行了一场载客的无人飞行机的测试工作。那预计呢，明年的下半年将在新加坡民航局、交通部以及经济发展局的同意之下呢，来到新加坡进行测试。那根据初步的资料显示，这架飞行器可以载两个人，飞行距离呢不远，不超过30公里。那么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呢，可以由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做司机控制飞行器，或者呢完全不靠人，靠遥控来控制这个飞行器。这架正在测试的自动飞行器，它的外观呢就好像一架小型的双座位的直升机，上面呢是一个大圆盘，圆盘上面呢分别有18个电力的螺旋桨。这样的设计呢是专为城市的环境而设计的，因为它并不像直升机的这个大的螺旋桨这么的大，产生的这个风力而对环境的影响呢是来的比较复杂的。那为什么选择新加坡作为这个飞行器的测试地点呢？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拥挤的都市， 不过在这个城市规划方面呢，是做得相当的好，好多高楼大厦，而且这个空气能见度也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来得清晰。不过呢，在新加坡的交通专家表示呢，在新加坡的交通情况并不需要空中德士，因为目前呢，新加坡的地铁啊、德士啊，甚至这个巴士的系统跟路线呢，都相当的完善。那再加上它的距离只有30公里以内，要取得空中德士的商业执照呢，那新加坡的消费人是否需要这样的一种服务，那还是一个未知数。可能在新加坡行不通，在其他的外国城市可能会考虑使用这种空中的德士来突破交通阻塞的问题吧。科技发达，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拭目以待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告别了新加坡，下面我们聊聊油价。相信很多朋友都感到呢，在国庆节后，虽说国际油价整体是下跌了，但是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继续上扬。国家发改委10月19号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从当天开始呢，中国的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165元和160元。折合升价的话，那么意味着92号汽油上升 0.14 元，达到了 7.99 元。95号汽油上升了 0.14 元，达到了8.50元，这是中国成品油的四连涨。由此呢，大部分地区的成品油进入了8元时代。从年初到现在，国际油价扶摇直上，10月7号甚至呢一度升至了每桶86.74美元，创下了近4年的新高。不过进入10月中旬之后呢，国际油价是持续的走跌，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80美元的下方。不过整体来看呢，持续的高油价也会对多国的经济以及通胀产生压力。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本月初，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至2014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这令市场担忧国际油价是否会重现2008年逼近每桶150美元的疯狂上涨历史。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推动本轮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美国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石油交易等领域的制裁，导致国际原油市场出现恐慌。有数据显示，目前伊朗原油出口已从今年4月时的日均250万桶降至200万桶。一旦美国制裁落地，伊朗原油出口可能进一步降至日均110万至150万桶。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经济制裁等因素已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明显下滑。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拒绝增产也是本轮油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油价高企令埃及、巴西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财政负担加重，通胀率压力加大，同时也对民生等多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分析人士认为，油价上涨导致的通胀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决策难度，如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则可能损害目前的经济复苏势头。尽管本月初国际油价经历了一轮猛涨，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油价持续大涨缺乏基本面支持，未来油价可能将逐步回落到合理区间。从需求面来看，受贸易争端影响，目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压力，这将导致对成品油和石化产品需求减少。从供给面看，此轮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但只要产油国增加供给，原油价格有望平稳回落。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英国，眼下呢，英国社会的焦点话题就是脱欧能不能够进行第二次的公投。首相特蕾莎梅之前呢，已经是完全没有留任何活口的否定了这样的提议。不过令现在英国政府感到为难的是，他们的脱欧方案既得不到国内反欧盟这一派的支持，同时呢，一些表示愿意留在欧盟的人也不支持，上不上下不下，留给英国政府的是更多的挑战和难题。 那下面我们的话题呢，是英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个关于小费的法令。在英国，人们接受商业服务的时候是根据自愿的原则来给小费的。不过呢，也有一些餐厅会把小费等于是商品消费总价大约 15% 的价格打进账单里。那么这一部分的金额到底是商家返给了服务员，还是归商家自己所有了呢？一直是一个灵活掌握的原则。而英国就希望出台新法，让商家将这部分的小费返还给员工。能不能够实现呢？来听报道。 根据英国现行法律，当顾客为员工的服务支付现金小费时，这笔钱为员工所有。但如果是信用卡或者借记卡支付，那么企业就合法地拥有这笔钱，并且没有义务将其转交给员工。而根据英国政府的新提案，餐厅和酒吧需要将小费全部交给服务生。如果这项提案得以通过，那么英国约15万家酒店、酒吧和餐厅的200万员工将受益。 And that's good. Already some other companies have been, we have been working in, it didn't happen. So that'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us. Restaurants should not deceive customers pretend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give the tips to the waiters. It'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So all that money, all the service should go to the staff.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项提案。英国酒店协会认为，特蕾莎梅政府没有就该提案征求他们的意见，此举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And if the government was determined to interfere and say that all the tips had to go to the waiting staff, that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our team members across the board because tips are quite often pooled and shared. The industry should be able to self-regulate. Any good business should be able to sustain itself without having to rely on tips to make ends meet or even to make a profit.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此前表示，这项提案通过后将首先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实行，不过何时生效尚未公布，也没有明确是只针对服务员，还是包括厨师和清洁工等后勤人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关于白色污染、海洋垃圾的话题呢，我们节目里曾经多次进行过报道。地球海洋逐渐的被垃圾所占领，从航拍来看呢，海洋很多地方是触目惊心的，大量的塑料垃圾在漂浮，这样的事实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了。然而如何去收集这些海洋垃圾，一直是科学界、环保界的一个攻坚难题。最近荷兰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莱斯特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来收集太平洋上塑料垃圾的巨型漂浮清污管道。管道呢近600米长，下方是一张大网，可以深入水下3米，塑料垃圾被这个大网收集之后，通过管道再运回到岸上。那么这个方法可行与否，它的效率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这个巨型漂浮清污管道名叫威尔逊，它是一个巨大的 U 型管道，有将近610米长，像一条人造海岸线。管道下方是一张大网，可以深入水下3米，塑料垃圾会被这张大网收集，海洋生物可以从网下方通过。每隔几个月都会有船只靠近 U 型管道，将收集的垃圾运回岸上进行回收处理。考虑材料的磨损，威尔逊可以在水中使用20年。威尔逊所在的这片海域位于美国旧金山和夏威夷之间，是臭名昭著的大太平洋垃圾带，面积是英国的6倍。发明威尔逊的小伙博扬斯莱特说，几年前他了解到海洋垃圾的危害后产生了这个想法。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成立的组织已经筹集了3000多万美元，拥有70多名研究人员。9月初，这条清理管道刚刚建造成。斯莱特表示，到2019年4月，威尔逊将按计划收集超过50吨塑料垃圾。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个装置的效率太低，因为海洋垃圾被打捞的同时还会有更多的垃圾流入海洋。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从源头减少垃圾，并阻止垃圾进入海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企业之一，而节能呢，又是全球家电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消费者们都期待着家电产品功能越来越强大，效率越来越高，而同时呢，所耗的电能各种能源越来越少。因此，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就要挑战一个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节能关。接下来我们就要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走进韩国三星公司，来看看他们提供的最新的节能方案。 여러관람객들께서와서보시고서는되게좋은반응들을보이셨고요특히 许多参观者在能源展上对我们的产品做出了积极回应，他们对我们的无风空调感到惊讶，特别是在他们直接体验到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参观者对使用我们首次推出的储能系统以及具有物联网功能的家用电器、空调和供暖设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2018年韩国能源展于10月2日至5日在依山 Kintex 会展中心举行。在韩国最大的能源展上，三星电子展示的各种产品包括无风冷却技术、绿色能源、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他还设置了一个体验展台，让参观者可以直接感受到节能效果。与之前的产品相比，这些产品可以减少高达 90% 的电力消耗，同时大幅提高效率。最引人注目的产品是无风空调。 无风에어컨이라는것은일반적으로강한바람이몸에직접닿는것을불쾌해하고 许多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包括老人和孕妇，都讨厌直接吹来的强风和寒风。相反，他们更喜欢轻柔微风。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三星电子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风空调系统，在空调表面设置多达21000个微型气孔，轻柔均匀地吹出冷风，使室内温度保持适中，而不会产生任何冷风。 냉기를분포해서실내온도를균일하게유지해주는그런냉방시스템입니다。 自2016年三星发布这款产品后，仅仅两年时间就销售了150万台无风空调。自1902年空调首次发明以来，空调的容量和形状方面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但总的来说，空调设备缺乏创新，消费者希望保持凉爽，但不会直接吹冷风。然而，没有公司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三星电子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了解到了这些需求。公司决定在其新的空调设备中应用辐射冷却技术，该技术使用户在没有感受到强风的情况下感觉凉爽。从2011年进行新设计开始，三星电子研究了调整气流强度的技术，并尝试了用于微气孔的各种材料，包括布料和金属。最后，公司成功开发出无风空调。与其他产品一样，新设备首先通过强风迅速降低室内温度，但是一旦达到所需温度，它就会关闭百叶风孔，并通过将冷空气均匀地分配到设备前面金属面板上的 13.5 万个微气孔来自动切换到无风冷却模式。快速冷却模式和随后的无风冷却模式大幅提高了能效。 所以三星无风에어컨은요일반적으로기존의정속형에어컨 由于采用了无风冷却技术，这款空调仅相当于传统型号能耗的1/10。人们想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关掉空调，但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很热。如果他们再次打开空调，冷风会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无风冷却技术可以保持良好的睡眠温度，且不会消耗太多的电费，带来经济负担。 전기값은적게그리고쾌적한수면을유지할수있는그러한기술입니다。 与十年前开发的型号相比，无风空调可将电费降低 65%。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冷却系统可根据用户的生活模式、外部环境和天气信息进行操作。 일반적으로에어컨특히삼성전자의시스템에어컨을돌리기위해서는많은전기 运行空调通常需要大量电力，但是我们的技术将夜间电能储存在电池中，并在需求较高的白天提供节省的能源，因此可以有效控制高峰时段的电力负荷。通过这种储能系统，三星电子将成为第一家获得韩国电力公社认证的韩国公司，这标志着将储能系统用于冷却和加热设备的里程碑已经建起。 앞으로이러한그냉공조분야에서 ESS 의활용기술에있어서큰획이될것같습니다 高效的储能设备与空调和供暖设施的结合，有望开启能源使用的新篇章。三星电子通过这样的创新发展壮大，凭借其不断的技术开发和行业领先的产品，这家科技巨头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占全球高端电视市场的 50%。 事实上，三星电子公司已经为未来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现在它已经站在全球市场的顶端，而公司对创新的不懈追求将会持续下去。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今年十月份，美国与加拿大经历了一年多马拉松式贸易谈判之后，最终签署的北美自贸协定 NAFTA。 美国与加拿大双方决定联合墨西哥全面修改已经运行了20多年的北美自贸协定，推出全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那么这一次呢，称为了 USMCA。 这个协议的达成是继特朗普政府与墨西哥达成的美墨贸易协定与韩国签署的美韩自贸协定之后，在国际贸易领域签署的第三个协定。在这次协议经过拉锯式谈判之后终于获得了落地，加拿大媒体认为呢，这是因为美方最终在一个条款上做出了关键性的让步，使得协议得以达成。好，详细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的介绍。 I said when we began that there would be moments of drama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cars and car parts. That was a key turning point in this negotiation. Dairy was a deal breaker. And now for our farmers, it's, as you know, substantially opened up. We continue to have a supply management system that ensures that Canadian milk producers are able to sell their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Canadians.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僵局的被打破其实来自美国方面做出的一个关键性让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联邦政府总理特鲁多的几位高级助手和加拿大高级贸易官员围挤在特鲁多办公室主任 KD Telford 的办公室免提电话机旁，电话的那边是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Lighthizer。 在电话中说，美国方面同意让加拿大在新版 NAFTA 自由贸易协议中继续保留双边仲裁机制，可以把 NAFTA 有关这一机制的第19章条款原封不动地放到 NAFTA 的替代版 USMCA。 听到这里，加拿大方面负责修改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最高官员外交部长弗里兰德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双手甩向空中并高喊耶。虽然弗里兰德在过去与美国方面的修改 NAFTA 谈判中也有过为谈判取得进展而感到兴奋的时刻，但星期六的兴奋时刻却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加拿大方面确实感到了美国方面终于显示出想尽快达成协议的诚意，这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让步。以这为基础达成新版贸易协议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剩下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是加拿大奶制品市场向美国开放程度的问题。虽然加拿大对美国一些奶制品征收高额关税是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反感的事情，但却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在自由贸易谈判时向欧盟国家和亚太十国做出了让步，只需让美国共享这些让步或者再加上一点让步就可以了。在长达14个月的修改 NAFTA 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加拿大谈判代表团方面常常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真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因为特朗普多次表示北美大陆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让美国失去太多，退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比修改这个协议对美国更加有利。 Well, I think my biggest concession would be making the deal, becauseWe are the one that people come and want to take from. I'm talking about every country. And that gives us a tremendous advantage in negotiating that we never used before with past administration. We never used it. Every deal we have is a loser.